找阿夫子做嘉賓呢， 是大家好，大家好， 看阿夫子得唔得閒，佢真係好忙嘅。 唔係， 不過咧，如果得閒咧，佢就會好爽，話俾聽得噶啦。咁傾啲乜嘢咧？夫子從來唔過問。OK， 因為咧以香港啊同埋目前嘅政治形勢，點會冇話題啊？係咪？ 係啊， 夫子嗱，即係我前日咧揾你嘅時候咧，我都冇諗過應該 focus on 啲乜嘢。不過尋日有料到啦，阿健揾張 graphic 嚟睇下。嗱，呢個就袁國勇啦，同埋龍振邦佢個助手助理教授咧就發表咗篇文章，就叫做咧大流行源起武漢，十七年教訓即係盡忘。OK， 明報喺明報上嘅，點知喺夜晚咧，佢兩個咧就要抽起篇文章。OK， 咁就係城中蛙言啦嚇。咁我哋第一個諗到就係政治壓力嚇，即係壓倒科學家的看法。OK， 咁啊呢樣嘢咧，歷史上唔係第一次嘅。約五百年前咧，你睇下阿袁國勇後面一個伽利略嘅影子，都係俾當時嘅教廷係迫害嘅，收回佢嘅説話嘅。咁當然啦，五百年之後嘅天主教會而家已經好唔同噶啦。OK， 佢係科學嗰方面咧，佢係有專家做嘢嘅。 而家中國都好多噶，你近啲開放改革之後都好多噶。 係， 你就放荔枝。方麗芝好好典型啦，天體物理學家，國際知名。 係， 點知就係因為佢俾官方話佢，你唔好做中國嘅沙哈洛夫。 係， 咁於是咧，六四之後咪要捉佢咯。後來流亡美國，呢啲我哋都老友嚟㗎。 咁啊，即係過咗咁多年啦。歷史係重複嘅。不過咧，唔係。同樣方法重複的，呢句係夫子的名言啦。咁啊，過咗幾廿年 ，OK， 喂，我有個朋友係親共的，就最近同我講，佢話阿湛 ，OK， 你唔好再用六十年代嘅眼光去睇中國，中國再唔係六十年代嘅中國 ，OK， 你哋唔好講埋啲咁多嘢批評中國政府做美國嘅幫兇 ，OK。咁係咪呢個中國冇變到呢夫子你點睇？ 首先第一樣嘢咧，你話有冇變咧？關鍵就係乜嘢變同埋乜嘢冇變。嗱，咁呢度嚟講咧，大家如果你係睇表面嘅，你話睇綜合國力啊，或者即係經濟嘅變化等等嚟講啦，我調翻轉嚟問一句：喂，如果佢執政六十幾年、七十年啦都唔搞得掂咧，這個先就唔正常。咁佢而家咧搞到啦，係經濟上面有發展啦咁樣嚇，咁呢個我哋都唔否定嘅噃嚇。咁跟住咧就係好啦，睇翻一啲政治上邊意識形態上邊，唔好話執政以嚟冇改變啦，係三千年以嚟嘅封建王朝嘅管治模式同意識都冇改變啊嘛。你睇下嗱，我哋陣間詳細傾袁國勇事件啦，係嘛？咁跟住咧就係好啦，你話變啦咁樣。你變咧，究竟係變個皮咧、肉咧，定係個骨咧？而家好多咧，好啦，我哋追趕世界啦，係學皮唔學肉，學肉唔學骨噶嘛，係嘛？咁所以 夫子個個西裝骨骨㗎。 嗱，我成日講 大陸啲人， 我哋睇中國問題咧，就用條塊分割法睇嘅，即係中國係一個好大嘅物體。正話你嗰位朋友所講嗰啲嘢嚟講咧，我唔否定嘅就是因為我條塊割咗出嚟嘅時候咧，我發覺，相對中國以前，咁而家佢講嗰啲説話係啱嘅噃，所以我成日話條塊分割，一條一塊，然之後逐條逐塊你檢驗過佢，重新再組織起嚟，橫嘅直嘅，咁樣組織而家嘅一個 picture， 咁呢個係一個最好嘅方法。咁如果再簡單啲嘅，我成日講條塊分割法之下咧，我有三個角度嚟比較中國同世界嘅。第一就係將今日嘅中國同以前嘅中國，這個以前嘅中國唔係同天地元皇宇宙洪荒嗰個年代，我即使同開放改革前嘅中國，或者開放改革初期之後，以至六四之後，以至呢十年，我都有比較嘅，因為咁樣咧，你先可以睇到中國嘅變化，有啲好嘅我絕對肯定嘅，但係呢個唔係唯一嘅角度。你仲要將今日嘅中國同今日外國嘅先進嗰個部分嚟做比較，咁呢個嚟講，你就會睇到中國有好多嘢好落後嘅咯喎，係嘛？咁我哋又唔能夠因為佢喺經濟某啲上面嘅成績而唔承認而家 很多落後的喎，係嘛？嗱，所以呢個第二個，好啦，第三個比較角度我係點咧？我係將人類嘅普遍要求，同而家中國嘅狀況做比較。咁你話，誒、哎、外國好多嘢唔係叻曬嘅咁樣，我承認㗎，係咪？咁但係外國有好多嘢咧，又比中國係行先㗎嘛。咁、所以我就話呢、這個唔係國界劃分嘅，係人類嘅普遍發展嘅過程嚟嘅。基本温飽，跟住公民權利，跟住政治權利。咁中國而家咧就開始走由温飽走向公民權利，但係遠遠未到公民社會。外國咧，包括香港嘅嚇呢個行政區啦，咁而家其實係由第一個階段温飽走去公民社會，而且成熟，跟住走去政治訴求嗰個階段啊嘛。咁你共產黨點解又壓住香港唔俾香港去進行政治權利的爭取呢？咁樣呢個你咪落後咯。嗱，所以由條條塊塊咁樣組起嚟去睇中國問題咧，先至比較咧係全面同客觀啊。就唔係話我講其中一個角度，哎，中國而家好唔掂，唔係，或者你個朋友所講，哎，中國好掂啦，或者即係咩咧，又唔得嘅。嗱，所以先將一個咁嘅框架，然之後睇袁國勇問題啦。 好啦，嗱，你頭先講咧呢個經濟發展咧，有成就咧，我睇呢係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嘅。我睇西方國家係冇一個國家係唔承認嘅。咁但係咧，本來咧即係太平盛世就好啦，其實好耐都冇太平啊，即係唔係好太平。咁但係而家搞出個咧叫做新冠狀病毒，又名武漢肺炎，又名中國病毒出嚟，咁。就真係政權考驗啦。OK， 呢樣嘢咧暴露咗中共有好多個問題。第一樣嘢，呢件事根本唔應該發到咁大。如果你有言論自由，夫子，你同唔同意呢種睇法？嗱，而家李文亮咧就俾人拎咗去訓斥呢八個醫生。 啱啱今日有一個最新嘅官方嘅研究係撤銷咗個訓斥。 哦，而家至撤銷。 咁陣間可以詳細講啦，唔係等於佢撤銷，佢就英明神武，完全唔係。 係 係啦， 咁咧即係對科學或者對講真話嘅人嘅唔尊重，就導致到好多災難嘅發生，或者係過去一百年最大嘅瘟疫，就係由此起啦。咁嚟到香港，袁國勇都叫做溫和派啦，嚇 ，OK， 即係都係建制少少建制，係建制嗰邊嘅人嚟嘅啦。而家發表一篇咁嘅科學論，即係唔係論文嚟嘅，係一篇評論文章，好好地嘅明報啊登咗出嚟嘅，都唔係喺蘋果登嘅蘋果一定佢一定唔會拎去蘋果登啦。咁你而家？一晚之內，一日之內就要抽起，真係大家你係咪不寒而栗？ 嗱，正話講到咧，其實兩個嘅問題，兩個都值得探討嘅。因為你只係講李文亮嗰、那個， 係 我又諗住咧，李文亮而家官方話啊撤銷咗佢嘅訓斥，跟住今日有個報告咧就冇人需要負責，啱啱今日㗎、 啊，真係叻喎！ 我陣間再詳細講。 好，你講講啦。 本來我諗住講呢個先，不過你又講袁國勇， 你唔緊要，就隨便你 嗰個先嚇、因為李文亮嗰個咧，你佢撤銷咗佢嗰個訓斥咧，其實唔等於官方開明，官方補鍋都補唔到嘅嚇。好啦，咁先講袁國勇嗰個啦嚇。咁、我覺得大家咧唔好責怪袁國勇。千祈唔好，有啲人就話：啊，你咁樣啊，跪咗喺度啊，又俾政治壓到，千祈唔好咁樣去指責。因為點解咧？大家你可以睇到，我哋要逆位而處啊。袁國勇而家嗰個處境，佢亦都會有其他考慮。我理解嘅點解咧？大家你睇下嗱，佢而家咧係專門投放精神落科學醫學，係一個好高水平嘅研究嚇，佢嘅講座教授啦等等。正因為咁嘅時候，佢要延續佢自己研究嘅時候咧，佢唔想有其他嘅政治干預。其實而家大陸港府以至五毛係干預緊佢嘅即係學術自由噶嘛。咁我點解話理解佢咧？大家首先睇下袁國勇而家係中國個 工程院 高級專家組嘅成員嚟嘅喎，即係同鍾南山同一個組嘅喎。嚇，鍾南山咧早排組長。不過咧，嗱呢度補充少少俾大家，就係因為佢講咗真話，鍾南山係第一個講係有醫護人員感染嘅，咁結果咧就警告佢啦，嚇、 嘈完咗之後咧，咁跟住咧，佢又講咗好多，到到最後咧，官方覺得喂你咁樣，你就專家組組長開始咧有啲壓力俾佢啦，所以佢咪講咗話，即係個肺炎咧個源頭未必係中國嘅。嗱，佢呢句説話咧，我哋後來了解過咧，就話佢係用一種模糊嘅藝術。咁即係點咧？因為而家揾唔到個源頭，或者未證實個源頭啊嘛。咁係喺武漢爆喺武漢爆發咧，就係大家知道嘅事實嚟噶嘛。咁按過去一般嘅，同埋鍾南山自己本身，中國嘅專家本身，最早期咧，佢哋都話個源頭就係武漢個魚市場啊嘛。咁完全係有根有據出嚟噶嘛。點知官方咧就施加壓力。嗱，佢一施加壓力咧，咁到到最後咧，佢哋即係。鍾南山啊等等嗰啲咧，刑格細禁嘅，因為我哋要理解佢喺國內嗰個環境。咁跟住袁國勇嗰度咧，大家諗下，佢要繼續做研究，咁佢要喺國內咧有佢個交流個渠道嘅。如果一篇文章影響咗，哇！第日大陸，哇！你唔好翻嚟啊！乜乜乜乜，咁呢個咧，我會理解咧，即係袁國勇佢需要係以退為進嘅。嗱，呢個第一個啦嚇。好啦，第二個，大家有冇發覺早排？反送中的時候，突然間特區政府透過即係喺立法會，佢突然間有幾個大學資助的項目抽翻轉頭，一個中文大學，一個理工大學，一個就是港大醫學院啊，嗱呢一個咧，嗱袁國勇就港大醫學院啊嘛，佢嗰個咧就係政府啊有撥款啦，佢就攞去立法會，突然間抽翻你喎，喂佢用咁樣嚟攣住你喎。你話抵鬧嘅係袁國勇定係嗰啲咁樣嘅政客啊？係抵鬧嗰啲咁嘅袁國勇，佢話樹正何愁月影斜。喂，但係個月光係移緊嘅。咁成日講啦，風從哪裏來係嘛？樹欲靜而風不息，應該鬧就搞風搞雨嗰啲啊嘛，係嘛？嗱，所以呢一啲咧，我哋理解好啦。第三樣嘢就係。袁國勇咧，就我哋所接觸啊等等咧，佢都係好有心去做嘢嘅。咁而家咧，香港政府面對咁嘅疫情，佢都要請啲專家噶。有幾個專家咧，係請我即係邀請佢哋做政府嗰個嘅嚇參謀啊等等。袁國勇係其中一個，擺喺佢眼前嘅，梗係第一去防止個疫情啦，去抗疫啦等等。而家咧，你話？我真的不排除有些特區政府的官員呢看見這個又有上面的壓力，上面的壓力呢既來自官方的壓力，咳你的，你以後你還敢說現在我跟外國打緊輿論戰，你又這樣，這些是左的思維導致的行動，加上國內幾多五毛黨， 我稱之為網絡義和團，這些義和團呢全部是黑暗的民族主義，是共產黨製造出嚟噶嘛？你睇下國內而家啲文章，哇鬧袁國勇乜乜乜乜乜。從呢個角度嚟講咧，我真係唔會鬧袁國勇。咁跟住咧，佢作為一個戰略性退卻。咁從呢個角度咧，大家可以透過一件事啦，就等於今日我哋話齋嘅，就話係唔係俾啲狹隘嘅政治壓倒咗呢個科學醫學嘅研究咧？係。咁所以更加要鬧嘅。就係嗰啲政治化的行為啦，係嘛？ 嗱，頭先講到大陸五毛黨多啦，小粉紅多啦。其實咧就因為中共長期實行愚民政策，奴化教育。嗱，而家用翻六七年左仔嗰啲説話鬧翻大陸啊。的確係奴化教育，中國一切都係啱嘅。OK， 有冇邏輯咧？根本就唔重要。咁啊，日日鋪天蓋地啊鬧啊袁國勇教授，袁國勇對呢、這個。中國啊，依度唔講中共啊，中國人民、香港市民貢獻相當之大嘅一個咁嘅人，佢只係講句説話，一個言論嚟大流行，元起武漢，十七年嘅教訓盡亡。喂， 好啱喎， 冇啱啊，大佬你沙士你大陸，你知㗎。你知道喎，知道個原因喺邊度？你食果子嚟啊嘛！過去十七年，你中國根本就冇禁到食野味。暴野味，所以做在中國做野生動物都很慘啊！ 呢個是一個產業鏈嚟嘅， 即係利益集團。 地方政府又係咁，中央政府又係咁，佢要谷個 GDP 啊！地方政府又是一啲中基層，即係嗰啲城市啊。你睇下，喂，如果你話講嗱， 廣西的彭祥，做咩生意噶？ 狗 啊！賣狗啊！賣狗啊！ 嚇， 咁跟住咧就佢有個狗肉節噶嘛，肉桂嗰個地方係嘛？ 係。 咁另外好多地方都有呢一個嘅野味市場，咁呢啲就官方容許嘅。好啦，正因為咁嘅時候咧，我覺得值得講講李文亮。正話講就係話你嘅政治壓倒曬嗰個衞生健康。李文亮事件就係一個好典型嘅事例啦。咁原本咧就艾芬嚇，即係李文亮啲同袍啊。咁佢就首先睇，咦係喎有問題喎。佢首先喺佢嘅醫療界裏邊咧就通知大家小心啊咁樣。咁李文亮咧就於是咧就係慢慢就通知。咁而家消息講，大家就知道有八個。同李文亮一樣嘅被糞蹟啊嘛， 二十名， 但係我可以話俾大家聽，唔係呢個數字， 係 四百人啊！ 哇， 四百人啊！共產黨話俾你聽啊，八個就咁樣，點解咧？ 係 就係因為當時艾芬通知咗之後，咁喺佢哋嘅醫學界同埋嗰個院方啊， 嗰個 group， 咁四百人好易啫嘛， 係好少啫。 咁結果咧，官方就你去到邊度，全部攞嚟糞蹟， 係 不過外邊所知就得八個，好啦。咁、那個信息就係按佢哋嘅程序啦，從佢哋嘅程序咧就係一個一個上報啦。好啦，呢度真係要鬧下共產黨嘅體制。點解咧？佢而家就成日鬧係你地方隱瞞啦。我話呢個係卸責，中央卸責。點解咧？首先，如果你話按嗰個嘅即係個機制，有一個叫做直。報嘅機制直通嘅，咁嗰個咧就係中國過去發生咗好多嘅重大事件啦，咩毒奶粉啊、地震啊、或者咩，係喺呢個沙士之後，十七年前之後，成立咗一個咁樣嘅機制，就直報嘅。後來咧就變咗一個緊急事故嘅條例，呢個法律嚟嘅。一個就是黨的政策文件，一個就是法律，你看很好的、裡面講乜呢，就是如果重大的你要兩個小時之內你要上報你的上級、如果重大涉及到哇有人命損傷很多的樣、就你要四小時之內要直報中央，所以這個就叫直報機制、但是什麼叫重大啊？ 重大、 死了那怎麼辦？咁跟住咧，佢開始慢慢去深化呢個內容啦。一百人以上咧，一百人以上咁樣。咁原本咧五十人嘅， 係。 咁可能咧呢類事件越嚟越多啦。 咁如果死九啊九個咧？ 嗱，所以咧，關鍵就地方官僚啊嘛。 係。要專登少一個。 如果呢一個係一個天災啊等等啊，死好多咁樣，報完上去之後，佢可以攞中央嘅補貼噶嘛。 係。 報大啲咯。如果五十人要報嘅咁樣。可能佢得四十八個，加多你幾個落去啦，咁咪過咗，咪去中央啊，有天災啊，你咪要補貼地方救災嘛。 咁如果自己衰咧， 如果自己衰啦，可能死五十一個人嘅喎，四十九個，咁啊慢慢慢慢，呢啲係佢哋官僚卸責造成啊嘛。好啦，我再講，咁如果你話啊有咁嘅機制，講到咪四個鐘頭裏邊重大嘅，你又去中央，點知？共產黨自己本身的機制是自己打架的，他另外又有一個條例，即是那個所謂規定，是怎樣呢？就說如果有什麼社會動亂、維權事件等等，你要這樣，因為太多了，你一百人以上你才要報上來，一百人以下那些你自己搞定他了，這樣，這個是指一些社會動盪、維權事件。好了，今次武漢的疫情，你話李文亮地講咗去咗武漢嘅衛健委啦，衛生健康委員會啦嚇，去咗衛健委啊， 即係市政府層次嘅市委層次嘅。 佢係先去醫院嘅，由醫院再報嘅。咁呢個係一個正常嘅，唔係正常啊，即係慣有嘅機制。因為點解咧？如果你越級去跳咧，你下邊去舉報嗰啲人咧，壓力就好大啦。咁所以佢又唔可以直達。因為直達咧，李文亮點冇渠道噶嘛，一定係要由個院或者由個政府去報噶嘛。嗱，所以佢嗰個嘅即係打架嘅地方咧， 冇事嘅， 就在於佢自己本身就話：，一百人以上你先報啦咁樣。咁變咗就係衛健委武漢嘅衛健委啊，佢自己咪即係未爆發，咪隱瞞啦。嗱，而家大家睇翻個時序嚇，咁。 大家一般而家睇到出嚟嘅，十一月已經係出嚟噶啦，爆噶啦嚇。到十二月，李文亮地啊、上報啊等等，咁跟住咧去到中央，最低限度係十二月底一月初已經去到中央。點解咧？一月六號，大家如果睇翻嘅資料咧嚇，而家公開曬噶啦，就係講國家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呢、這個國家級嘅個主任叫高福。高福咧，佢喺一月六號已經係整咗報告去咗中央啦，政治局啦，去到嚇。咁高福講完咗之後咧，嗱，一月六號去嘅，即係換句話講啊，一月六號之前，一月初、十二月已經知道嘅疫情噶啦。咁而家咧，亦都有嗱，香港嘅傳媒啦，嗱，包括親建制嘅傳媒嚇，佢已經有文章出嚟，其實九月已經係開始有第一個個案啦，嚇。嗱，咁十一月咧就已經啊爆啦嚇，只不過你武漢嗰度揞實曬啫嘛。好啦，呢個第一個階段嘅隱瞞。第二個階段係點咧？就係由一月六號上個報告，一月七號政治局常委會嚇去睇啦。但係如果大家抄翻一月七號政治局常委會嗰個會議個公佈咧，係冇講到疫情嘅喎。咁你習近平喂已經報咗俾你啦。你自己本身就唔講，好啦，到後來要補鑊啦。補鑊係點咧？就係由求是登一篇文章，就話習近平一月七號咧就已經要求或者落咗指示，但得一句説話啫喎。究竟有咩指示咧？唔知。按而家成個情況睇嚟咧，佢呢句説話係補鑊嘅，即係話啊，我已經落咗指示啊。好啦，再由一月七號睇到一月二十號，以至年初一。年初一應該廿四定廿五啊，廿五。好啦，喺呢一段時間裏邊做咗乜咧？冇。你睇翻《人民日報》，你睇下，全部一句疫情嘅嘢都冇。 係。 跟住一月年初一嗰段時候，李克強為組長嘅中央對應疫情嘅工作領導小組成立啦。嗱，中間大半個月喎，你高層做咗咩嘢啊？咁跟住咧，我哋當時都採訪。我哋聽到有咁樣嘅情況，有咁嘅疫情嘅傳聞等等，但係咧當時中央有一個 order 係點咧？喂，千祈唔好影響春節經濟，因為點解咧？春節喺中國而家經濟下滑嘅情況之下，可以衝一衝啊！ 係 佢嘅意思係衝一衝啊衝，咁結果而家咧。地方政府聽見你啊，你話唔好講疫情字啊嘛，地方先揞，跟住中央揞喎，咁變咗而家咧，佢哋覺得地方，唉，既然你話衝一衝，我哋衝起下啦，咁於是嗰段時間，咁啊歌舞升平咯。嗱，有冇發覺其實嗰段時候都有中國嘅旅客去全世界旅遊㗎？嚇、 yeah. 一月底啊，咁而家外邊啊，就二月底就爆出嚟啊。 係， 咁你話係咪中國惹出去咧？而家未有科學嘅統計證明，但係你睇一個時序，最低限度係喺武漢先爆發嘅。咁你話唔應該叫武漢肺炎喎、啊？咁樣，我即刻問啦。咁你點解叫日本腦炎啊？ 是 你點解叫德國麻疹啊？係咪 做英國瘋牛 啊？咁你呢一個嚟講係國際慣例嚟㗎嘛？你而家就係因為世衛個總幹事譚德塞，係佢自己本身埃塞俄比亞人嚟㗎。中國透過其他嘅渠道捐錢俾埃塞俄比亞，捐咗幾多啊？咁呢啲嚟講，你話有冇作用咧？我唔知道，我只係將個現實擺翻出嚟啫。好啦，跟住譚德塞嚇嚟到中國啦。咁啊，唉，講咗好多中國好威嘅嘢啦，嚇。咁跟住咧，中國捐錢俾世衛喎。咁我話，如果你係精嘅，你都唔好呢個時候捐啊嘛。 係。 你咁啊捐，你咪無私顯見私。 係。 你呢啲係打宣傳戰，好鬼蠢嘅嚇。嗱，咁到呢個咁嘅時候咧，咁到今日啦，就係嗰個報告出嚟啦，就係冇人需要負責。嗱，表面上咧就係。要斬斷嗰個責任嘅聯繫啊！咁地方都唔需要負責，即係我中央都唔使啦。嗱，呢個就係上要卸責，下要承責個文化嚟嘅。好啦，仲有一樣嘢，你唔好以為就係、個報告出咗冇人呢個需要負責，跟住咧就撤銷咗李文亮嗰個嘅訓斥，咁以為好好啊？完全唔係嘅，原來假噶。我即刻舉兩個例子，我啲嘢全部公開嘅，只不過你大家識唔識得去睇透佢裏邊嗰個嘅行動新聞？ 第一個就是求是，他在第二篇文章，第一篇是歌功頌德，讚習近平一月七日要求指示，但得個空的吉的，跟住呢就是第二篇文章，哇，習近平講過嗰啲嘢呢就好勁啦。嗰篇文章是引述於他二月五日在全國依法治國委員會上面有講話，跟住呢另外仲有一篇呢是大概唔知十一定二月十一定十五，是咁上下啦，是在全國深化改革委員會，習近平自己做組長的，他透過這些會裏面放狠話，其中說什麼，他說有人違法犯罪，原文來的，跟著有進退失據，跟著還說朝令夕改，喂，這些在中共的政治文化裏面，這些是秋後算帳的伏筆來的， 即是查找不足， 拿定了出來先，以後有沒有需要用呢，我整定把刀在這裡，好了，跟著第二件事的就是習近平呢，其實現在很多那個法號司令呢已經跳過了政治局，由常委會政治局常委會來取代了個政治局，在那個疫情嚴峻的時候呢，當時政治局常委會開了六次會，政治局呢開了一次會，咁佢話緊急喎，乜乜乜乜乜，喂，緊急咧，佢而家就用呢個好似戰時狀態咁樣嚟處理，但係實際上咧，你見緊急啊，都唔會成個常委會俾佢駕馭曬噶嘛，嚇，咁跟住就係佢用佢做領導嗰啲委員會啊、小組啊嚟發號司令嘅喎，咁咪即係連常委會都高過曬。以後他要開槍亂槍掃射的時候，你邊個不聽話，尤其是他現在是宣傳治國，你看看李克強為組長那個的對應小組，表面上是李克強做組長，但是裡面大致上有八個七八個左右的成員，其中有三個是管宣傳的，是習近平的人來的，副組長王沪寧，政治局第五號人物，亦即是習近平的政治化妝師， 我聽聞啲稿係佢寫 嘅，係啊，包括新華社， 係 世界要欠中國一個感謝，都係王沪寧嗰個度搞出嚟嘅。咁跟住咧就係中宣部部長王坤明，喂，完全控制曬嗰個輿論嘅喎，係嘛？咁跟住咧就係仲有一個丁薛祥，呢個就係習近平中央辦公室嘅大內總管啦。啊，咁。喂，三個人是負責曬控制宣傳，咁而家咧就歌頌習近平啦，習近平冇責任啦，習近平英明神武啦，搞好多呢啲咁樣嘅宣傳，跟住而家究竟中國嘅疫情真相係點咧？又唔知嘅喎，總體我哋都覺得係好轉啦嚇，咁但係呢個好轉係咪等於佢講到咁好啊？零感染啊等等咧，我又係好多問號嘅。正因為咁嘅時候咧，大家可以睇到佢而家話李文亮啊，係即係撤銷佢個訓斥啊等等嚇，佢仲好似自己覺得我話鬧得啱嘅，不過而家咧好多人啊咁樣，查過冇事啦，乜算啦？佢從來唔承認下自己隱瞞嘅罪，係嘛？跟住你鬧完人之後，你自己鬧錯咗，到最後係因為你封殺曬所有嘅消息，你先至出現咁大嘅全球爆發啦嘛，係嘛？ 一百年嚟最嚴重嘅瘟疫。 咁呢啲嚟講，共產黨你係累人累物累天下啊！ 啊，累人累己啊！不過夫子喺依度咧有啲嘢請教下你。 冇咁講。 OK， 有一月三日，根據咧依個外交部發言人阿華姐姐華春瑩所講咧，一月三日嘅時候咧，中共已經通知美國。即是話，其實你連美國都通知，其實已經你中央是 well aware。 嗱呢度咧，此其一再可以睇。 啊，講埋呢個，問埋呢個翻先。你兩件事連住佢。第二，我哋即係要時空咧，就要翻去嘅。一月十五號，即係中美簽訂貿易協議嘅第一階段。咁呢兩樣嘢會唔會中共明知？但是他很顧住呢個貿易協議，所以故意隱瞞，費事削弱自己的 bargaining power。 嗱，呢度咧，你點睇咧？就先講第一個一月三號。 係。 按華春瑩所講嘅一月三號第一次通知美國。 係。 咁換句話講，高福我正話講係1月6日話俾中央聽嘅。 係。 咁呢個係一個正式渠道嚟嘅。咁換句話講，如果佢係1月3日已經通知美國，即係有其他渠道，中央更早知道武漢有疫情啦。 冇錯。 咁點解佢哋唔出聲，唔向國民講，而向美國講啊？ 係。 好啦，跟住華春瑩仲講咗啊，由1月3日開始啫喎，到佢答呢個問題嘅時候咧，我好。記得他當時就話中國先後30次同美國通報啊， okay. 由1月3日到他答問題的時候，先後30次啊。佢嗱中國啲嘢成日係咁啊，佢就以為掩飾一樣，咁然之後揾塊布冚住佢，點知就一揭自己嗰隻扎腳， 係 全部露曬出嚟。 係 呢啲咪就係咁咯。嗱，所以從呢個角度嚟講咧，更加即係睇到高層係隱瞞嘅。咁、跟住咧就係講。你正話講嘅第二個部分， 1月15日，中美簽訂貿易協議第一階段。 呢一個我成日講嘅，中國成日就以為咧，俾利益人搞得掂，人哋咧就唔會咧係喺其他問題上面去針對中國。你睇下香港嘅反送中運動都係咁噶，佢成日以為啊，俾中美談判俾美國好處啦，你喺香港問題上邊咧，你就唔會動真格啦。用國內嘅説話講，咁、但係人哋睇見你亂曬龍嘅，睇見你又傷害緊佢哋嘅利益嘅、你呢個中大事件、理大事件，全國人大開始鬧香港嘅高等法院，就話佢個禁蒙面法個裁決咧唔得啱啦。你啲三大事件啊！咁啊，受之以病咧！美國兩日之後即刻就通過咗香港人權和民主法啦， 係 一樣鋸你噶嘛，係咪？你呢啲咪自己引頸就鹿，到最後就傷咗自己人民，係嘛？咁所以佢話哦，佢因為個貿易啊等等嚟講，就呢、尤其是嗰陣時美國咧就未爆嘅，咁我成日講啦，外國又做得好差嘅。我呢個我一樣批評嘅， 陣間我哋會講啊呢樣嘢。 咁但係咧，你咁樣咧，你成日就係先考慮外國利益，實際上係考慮你政權利益，因為人哋壓中國，咁人哋最主要攞佢哋嘅最大嘅利益。但係共產黨成日講啊咁樣咁樣，到最後會唔會影響政權穩定咧？佢對外咧。即係對內啊，就言辭氣使；對外咧就卑躬屈膝，係嘛？你咁樣情況之下，你就樣樣嘢就住。而家人哋睇見你係禍及全球啊，人哋敢肥你㗎，係嘛？咁當然咧，我都覺得咧，陣間可以再詳細傾下，就係、有啲環節裏邊咧，係去到國際鬥爭嗰個層次。咁、外國有啲嚟講咧，又係政治化嘅。咁但係我成日講啊，如果中國自己醒目啊，你而家你就唔會成日受之以病，包括你最近趕啲美國記者走。 係， 嗱呢啲嚟講更加長遠啦。我陣間可以慢慢傾。 嗱，講到呢度咧，我哋唞陣先。嗱，記得我哋轉數快嘅 number 係2629640。嗱，夫子上到嚟咧，大家應該支持我哋就行 CLS 制度。所謂 C 即係 comments。要留言 ，out 即係 like，s 即係 share， 將我哋嘅節目 share 出去。 其實唔係我嘅問題，係阿湛咧呢個節目已經積累咗好多口碑㗎啦。 唔係，係你哋支持啫， 係 支持利敦道證交所，支持城寨 CSL， 我哋行條 formula， 大家記住，你話支持我哋冇用，如果你唔行 CSL 咧，我哋啲節目冇人睇，咁點啊 ？OK。就算是黃標，而家暫時冇咩廣告收入，仍然是要支持嘅落去嘅。無論我哋係唔係義工都好，我哋都要繼續將我哋嘅信息推廣出去。CSL 唞陣， 由12日開始咧，就我哋有全大力咧就推外賣。咁新蒲崗外賣自取咧就全單9折嘅，消費滿100元咧就9折，再送一支。酒精的消毒出酒液，這個呢我們斷了很久，這個是精心製作，有噴霧劑，這個就是這個是月唇甘油和加雙氧水，照足香港 U 的比例構成的。如果你新加入成為 Storlet 我們的 App 的紅米會員呢，就85折優待。外賣送貨嗱，呢啲咧係自取嘅。如果送貨咧，每張單消費每100元咧，就可以送去某啲指定嘅地點。